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记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是由净空法师讲述，播音郑荣、李俊文、高原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净宗学会。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用，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，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睇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静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并依界定为三行，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处世修六道，尽普贤缘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时不已。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发大誓愿第六，发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。 法藏在世间自在王佛的会下闻经修行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将这么殊胜的成果供养老师。老师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赞叹他，教他将西方净土介绍给同参道友，希望同参道友听闻之后亦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是世间自在王佛要他提出报告的意义。下面这段文是我们通常讲的四十八愿，就是阿弥陀佛对老师提出的报告，具体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是哪个为我们介绍的呢？是阿弥陀佛亲自介绍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。这一本经文是全经最重要的部分。 在五种原译本里面，汉译的是二十四愿，唐译的是四十八愿，宋译的是三十六愿。译经者所译的原文条目不一样，虽然数目不相同，仔细观察内容是一样的。 将四十八的好几愿合成一愿，就变成二十四，二十四展开就变成四十八或者三十六。由此可知，这个是译述开合不同，内容并无两样。夏居士汇集这一品用了三个月的时间，而且慧明老和尚和梅光熙居士都贡献了意见，等于是三个人合起来汇集这一品经文，可见态度非常慎重。他们决定以二十四为纲，全文共分二十四段，以四十八为目，就是细字注在每一段的下面。四十八愿的条目非常完整，实际上是以二十四大愿为证，因为《往生论》里面亦提到愿有二十四章，可见古时候是以二十四为主。中国人习惯讲四十八愿，连赞佛偈里面都讲四十八愿度众生，顺应大多数同修的习惯，所以将四十八目列出来汇集得非常好。 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 这一段文是总说，包括了全部的原文。向下二十四章就是详细的介绍。佛藏说， 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 这个是说他修行成佛，他确实已经成佛。世尊跟我们说，法藏在西方示现成佛，到现在已经十劫，既然成佛，他的每一愿都实现了，无一愿是空愿。 所居佛刹， 指他所居住的布土， 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 这个跟他往昔所发的愿相应，他的愿确实圆满，超胜诸佛国土。这个是讲他的国土具足不可思议的庄严，无量的庄严。不可思议的功德是什么？ 是十念必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退成佛，这个是不可思议功德。 所以这一句包含依部和正部，不可思议功德是正部，无量庄严是依部，依正果部都超过一切诸佛刹土。我们要问，怎样不可思议，怎样超胜？下面就一行一行为我们介绍。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不单只是二十四条，四十八条亦太少，实在是无量无边，说之不尽。这四十八条不过是概略的介绍。由这四十八条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想象西方世界和他方国土确实是不相同的。 无有地狱、饿鬼、禽兽、冤非鱼洞之类， 这个是第一愿，四十八愿的国无恶道愿。极乐世界没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说明没有三恶道。十方诸佛国土都跟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差不多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？这个就是他在修学考察的时候，看到诸佛国土的恶道众生太苦了，所以在他建立的国土里面没有三恶道。 三恶道是果，怎样至没有果呢？必须将因缘消灭，至不会有果报。如果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三恶道的因缘，怎可能没有果报呢？佛亦都没有能力灭众生的定业。 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力量是相等的。如果佛有力量，释迦牟尼佛应当将我们现前的三恶道消灭才对，他做不到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做得到？讲老实说话，他是新兴的世界，他的世界到现在至十劫，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了，是古老的国家，我们的旧传统掉都掉不去，而他是新建立的，新建立的好办事，哪些应该要，哪些不要。 他在那里建立一个国土，欢迎十方世界的众生移民到那里去。移民的条件限制得很严，不够资格就不准去。当然他的质素就很整齐，是这样的一回事。 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的真相，至明白西方净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科学精神。好像新加坡是新国家，好办事，一切制度是新建立的，没有传统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新建立的，非常年轻，到今日只有十劫。西方世界绝对没有一个人做上品十恶业，只没有地狱。地狱的因无，饿鬼道是做下品十恶业，畜生道是做中品十恶业。所以去那里的人都是修十善业往生的，各位应当理解。 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韦提希夫人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非常向往，要求释迦牟尼佛教他求往生的方法。释迦牟尼佛在未讲方法之前，先教他修三种福，这个非常紧要。 为什么？三种福是你修净土的基础，你连福都没有，你还修什么净业？三种福里面，第一种就有修十善业。为什么要修十善业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这个应该很清楚。念阿弥陀佛还做十恶，你想想，你能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？不能够。为什么不能够？ 你同佢嘅缘不相应，你仲做十恶，口是心非，去唔到噶。 所以念佛嘅人好多，以前李老师讲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嘅亦只不过两个三个。往生嘅人咁少，就系佢冇将西方极乐世界嘅情况搞清楚，以为念呢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。 其实经常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严格讲，冇前边呢种福，你绝对得唔到三归。好多同修嚟求受三归，我都同佢哋做一个形式上嘅三归，称为结缘三归。系咪真嘅三归？我亦都唔知道。点解呢？三归五戒系建立喺十善业道嘅基础上，修十善只系经常讲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只有资格接受三归。如果连十善业都做唔到，你求受三归，接受三归系有名无实，五戒就更加唔使讲啦。好似起房屋，三福系基础，系地基。三福之一系 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 呢个系基础嘅基础，冇呢个基础唔得。第二系 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 系基础嘅第二层。第三系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 咁样基础稳实，然后念呢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只能够往生。所以一句佛号是在这个基础上念的，由这个基础建立信、愿、行三资粮，只能够稳稳当当的往生。大家千万不能疏忽，以为我信我愿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在屋企里面不孝顺父母，不能够尊敬师长，违背佛陀的教戒，就好像盖大楼没有打基础，盖咗就冧落嚟，咁系念佛唔能够往生嘅原因。 我哋睇佛嘅心愿，再谂下自己嘅作为，同佛喺经常讲嘅教训一对照，就明白我哋应该点样修，佛号应该点样念。唔使讲，你亦都明白。你要明白用点样嘅心去念佛，乜嘢态度去念佛。讲老实说话，念佛就系生活。就是你用怎样的心态过日子，用怎样的心态跟大家相处，处世待人接物，归纳起来就是这一句佛号，无量觉，觉而不迷，要这样念。 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浮更堕恶趣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 这个是第二不堕恶趣愿。由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，阿弥陀佛的本心是念念愿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这个是弥陀的心愿。我们今天将这48愿作为我们每日的祖课，日日读诵，目的在哪里呢？是希望以弥陀本愿引发我们自己的愿望，令我们的心愿和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同，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有把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 想下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似唔似阿弥陀佛呢？对一切人仲会勾心斗角，边度似系佛呢？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仲系要打交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拒绝你，唔俾你去。 你念得再好亦唔得，一日念十万声亦冇用。要念到你嘅心、你嘅愿同嗰边嘅人系一致嘅、相同嘅，嗰边系六和嘅僧团。绝对冇嘈交打交， 此愿是讲恶道众生， 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。 阎摩罗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阎罗王，阎罗王是管地狱的，这里是讲地狱众生，十法界中最苦的一界。 三恶道中来生我刹， 通指恶道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受不受恶道的苦？不受了， 受我法化， 接受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教化，在西方世界都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成中文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成佛。正等正觉是菩萨，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。地狱道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亦是一生成佛，其他的就不用讲了。 不浮更堕恶趣， 在净土修学一直到成佛的过程中，绝对不会再堕恶道，这个是不可思议功德。他方世界任何佛国土修行都是进进退退，你有恶道的因遇到缘，哪里有不堕恶道的道理？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你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。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人要转几多世，实在是数不清。 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需要，一生就成就。为什么一生成就呢？他们都是无量寿，寿命长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就圆满，就成就了。成佛之后再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那是示现，应以地狱身得道者，他就现地狱身为他说法。 好像地藏菩萨就是现地狱身，我们今天塑的地藏菩萨像看起来很庄严，面貌很丰满，好好看。其实地狱里面的地藏王菩萨相貌不是这样的，非常恐怖，是地狱相。菩萨在饿鬼道，到饿鬼要现饿鬼身，你看他放盐口的时候，盐口台对面扎一个紫的鬼王招面大士，青面獠牙，看来恐怖。那个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在饿鬼道示现鬼王身，所以在哪一道就要化哪一道身。 化身自在，不是真的受苦，他清凉自在，为了接引那一道的众生，如果不现同类身上，就没办法同众生接触，所以度畜生就要现畜生身。 他是真正得自在，所以绝对不会再堕恶道，一生圆满成佛。后文总结两愿， 得是愿乃作佛， 这两愿一定圆满，他至成佛。这两愿如果不圆满，他就不成佛，不成佛就做菩萨，菩萨还在修因，他现在已经成佛，他修因圆满了。 不得是愿，不取无上正觉。 无上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第一愿是看到十方世界苦难的众生非常苦，他建立的国土不要有苦难，看到十方世界恶道众生出来恶道之后修行，遇到恶缘又退转又堕落，亦好苦。阿弥陀佛看到了，他的国土没有恶道，亦没有退堕，所以愿不是在屋企凭空想象而发的，是十方世界的这些事相他看到了，他希望这些恶相在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见不到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磨真金色身，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端正正洁，色同一类，若形貌差别，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文包括四十八愿中的三愿，法藏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的众生不平等，不平等是很多罪恶的根源。人为什么会做罪业？不平，环境好的骄慢， 环境差一啲嘅抱怨、怨天尤人，就会起冲突。阿弥陀佛睇清楚咗，要想众生不造业，必须要平等。 首先系身上平等，相貌平等。我哋每个人嘅相貌都唔一样，相貌长得好嘅傲慢，自以为好了不起；长得丑陋就起自卑感，觉得不如人，于是心就不平啦。 阿弥陀佛睇出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相貌完全一样，最好嘅相貌，最庄严殊胜嘅相貌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满具足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， 呢一句将我哋娑婆世界众生都包括喺里边，所以我哋人人都有份。 令生我刹， 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具就是每一个人都具足，都是紫磨真金色身。我哋赞叹阿弥陀佛身金色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是身金色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前面第一句， 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 真的不可思议，搵遍十方诸佛刹土无这件事。 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佛和众生相貌不一样， 西方世界的众生相貌和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如果比阿弥陀佛差一点，那就不平等。身体高矮、形状肥瘦都一样，都相同，这个是第三身色金色缘。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， 这个是第四三十二相缘。其实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转说的时候略说啫。如果讲出真实的状况，世间人不能接受，亦无办法想象。 三十二相是这个世间认为最好的相，是相书里面讲的贵相。三十二种贵相他都具足，一样都没有缺少。 实在讲，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岂止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月应身。佛是怎样的相好，往生到净土，众生同佛相同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我们还未往生之前要修平等心，以平等心处世待人接物，才能往生，这样才是真正念佛人。 念阿弥陀佛就是心平等，就是心清净。念这句佛号，心不平等不清净，口念心不相应，这样是不能够往生的。心与口要相应，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。 我在介绍经题的时候已经跟各位讲明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心清净平等，觉而不迷，感自相应。 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 同什么相应？同清净心相应，平等心相应，觉心相应，此理此事不可不知。 端正正洁， 端正是讲容貌，心正身洁， 色同一类， 佛同众生完全相同。 若形貌差别， 假如形状容貌有差别， 有好丑， 阿弥陀佛绝对不成佛。有人讲他到过西方极乐世界，还写了一本小册子，我在香港畅怀法师拿来给我看，他非常怀疑，你问我这本小册子靠得住吗？我说不要看，那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知道是假的呢？我只是翻开来看一句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男女，这个是假的，有男女就有差别，有差别阿弥陀佛就不能成佛。 西方世界没有差别，经常讲得很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女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转男身都成佛，哪里有形貌的差别呢？ 有形貌差别是他搞错了， 佢唔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唔知道佢去咗边度，翻嚟乱咁讲。依家的人唔相信佛经，依人不依法，痴迷如何得了呢？佛一再嘅嘱咐我哋依法不依人，法系经典，经常冇呢种说法，所以真嘅假嘅，我哋一听就明白就清楚。各位将呢部经念得好熟，绝对唔会受人欺骗。 唯有平等，社会至真正祥和，修行至能够一帆风顺，一切烦恼、妄想、执着至容易放下，容易舍弃。 我哋呢个世间，大家都明白点解放唔下，就系不平等，心里边有怨恨不平，咁至放唔下，结果系自己吃大亏，唔系人哋吃亏，自己造业，自己要受果报，你讲几冤枉呢？呢个系值得我哋警惕噶。 呢个世间点解唔平等呢？老实讲，就系心唔平等，人心不同。各遇其面， 假如你看到两个人相貌完全相同，他们举止行动亦相同，他们不是双胞胎，你也可以断定他们两个思想见解亦相同，和福亦相同，因为他们的业报非常相似。这样的人世间有，但是不太容易遇到。抗战期间我在贵州读书，和我不同班有一位姓张的同学，矮矮的，好顽皮，是隔离教室的，我们时常一起玩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在南京读书，同班有位同学，他的相貌跟他一样，行路的样子也非常相似。我讲出他的毛病个性，他吓了一跳，他说你怎么会看相的，看得那么准的？我说我不是会看相，是以前有位同学相貌跟你一样，行路的样子一样，我想你们两个人的个性会相同。果然无错，完全一样。 所以人心都在相貌上，心的好丑是呃不到人的，可以呃一般愚人，真正读古书有学问的人就呃他不到了。他看你的相貌，听你讲说话的音声，看你的动态，就知道你的性格，就能够判断你一生的吉凶祸福，富贵穷通。 他不是从命理相书上断定的，所以你能够呃哪个呢？呃愚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道德的人呃不到的。有道德学问的人都呃不到了，你还能够呃得到佛菩萨吗？没这个道理。念念想求生净土，而所作所为和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愿望完全相违背，能去得到吗？无份啊！将来在六道里面应该怎样轮回，还是怎样轮回，应该受什么果报，都是受什么果报，一点都没办法。各位同修，对这一行的事理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，这一品经要仔细的听。我们早课念这一品，才能够真正做到反省检点的效果。自己有没有做到，修行是不是真的相应，能不能够往生，还使问其他的人吗？实在讲，要自在往生，不要病，病就靠不住。 真正往生是不生病，坐住走，企住走，预知时至，知道什么时候佛来接引，只是决定往生。 我们今天要求这个，能求得到吗？绝对求得到。只要你将经典中的教训都做到，没有一个求不到的，这个是真的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。 我们要注意经文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我们都包括在弥陀大愿之中。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照他的教训来修学。四十八大愿广摄虚空法界，一个众生得不留。 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皆能动事切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缘，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是第六宿命通缘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能力恢复了，就是时常讲的神通六通。 六通是六根的本具能力的恢复。 昨晚我请演培法师讲开示，我希望他对我们修学方面有些勉励，请他讲这一方面。没想到他将我们当作是佛学院的学生上了一课，讲十八戒亦不错，温习百法名门。我在很久以前讲过，可能还有录音带，将唯识温习了一遍。真正要紧的是修行，要怎样将佛的教训做到，唯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六根的本能都恢复，这个不可思议，亦就是前面所讲的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 这个是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因为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这种事情。最低限度要证到原教初住菩萨，你的六种神通才能够恢复。 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的，他的能力之大超过原教初住，几乎和阿弥陀佛相等，这个是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，确实是难信之法。所以一般教下听到此事，摇头不能相信，以为是释迦牟尼佛勉励那些愚人好好的念佛，这个恐怕不是真的，因为在所有经典里面找不到理论依据。实在说他有没有理论？有，理论太深，即使等觉菩萨得不到佛力的加持，他都搞不清楚。原文里面明白的跟我们说，他是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阿罗汉得宿命通，知五百世。这个地方讲生我国者，没有讲上品上生有这个能力，中品以下没有。换句说话讲，只要下下品往生，亦自知无量劫时的宿命。一般讲这些是七地以上菩萨自有的能力，何况他是真正的无量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 讲无量的无量，七地菩萨都未做到，而往生的人却超过了。好像这些地方我们要很冷静，仔细地去想下自己在无量劫中生生世世所做的善恶，自己都知道，心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全部照见，不需要作意，过去生再过去生，不用去想。 阿罗汉要想要作意，不想他不知道，想过去世他知道，想再过去世他亦知道，他只能想五百世，五百世再过去他想亦想不出来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人的神力不可思议，不必想都在面前照见。这个是四十八愿的第六愿， 皆能洞视。 这一句是第七天眼通愿，天眼不可思议，皆是没有范围没有障碍。一般阿罗汉的天眼只能够见到一个小千世界，阿罗汉里面天眼第一是阿那律陀，他的天眼是修来的，亦只能够见到一个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以外他就见不到了。 宇宙中大千世界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诸佛国土，他只能够见到一个佛国土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。娑婆国土之外他就没有能力见到了。 菩萨能见两个大千世界、三个大千世界、十个、百个、千个，都要看菩萨的阶位。 皆能洞视， 就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，那些是阿弥陀佛只能够见到。所以这样的经文给人家看，边个能相信呢？菩萨睇到都摇头不相信，这个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听了能相信，那就奇怪了，这些是怪事，你怎会相信呢？如果不是经常讲，我们实在想不出道理。 经常讲你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种植的善根深厚， 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现前蒙诸佛冥冥中加持，你听了会生欢喜心，不怀疑，肯去相信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。 听了不能相信，那些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不足为奇，因为他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，佛虽然想加持他也都加不上，他有业障障碍住，所以的确有大福德的人自肯念佛，福德不够的人不会念佛，这个是皆能动事。切听是第八，天意通圆，切和动是一样的意思，无范围，无障碍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他都见到，在微细的声音他都听到，所以不信的人亦有福。有什么福呢？他不怕，相信的人念到这里都无管动起来，因为我一举一动，西方世界所有大众都见到，我跟人家讲悄悄话，他都听到。 所以念此经文怎能够不毛骨悚然呢？不相信的人无所谓，是假的不是真的，相信的人就要警觉了。 下句是总括起来讲， 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 去是过去世，来是未来世，现在是现在世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法刹土里面一切众生他都见到，都听到。所以念佛人要记住，你起心动念，一举一动，有几多人在这里看你？不要以为没人看到，如果以为没人看到，那你对这部经就不相信。果然相信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不能不注意。正业是怎样培养成的呢？ 黄念祖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，极乐世界众生，即是往生的大众的神通能力，是超过世尊在其他经论中所讲的，或是禅定德、果报德都超越了，超越得太多了。 禅定能得世间四禅八定，可以得五通，所以神通是由定中得来的。真正有禅定功夫的人都有神通，但是没有漏尽通，正得阿罗汉果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只能得漏尽通。阿罗汉是修定中最上乘的人，能力亦不过知过去未来五百世。五百世是几耐？我们中国人时常讲三十年是一世，五百乘三十，这个是他知道的范围，超过这个范围他就不知道。这个地方讲是无量劫，无界限，无边际，小乘人证得须陀洹果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好不容易自证得阿罗汉。念佛人念三年五年就往生，似乎是太容易太便宜了，哪里有这种好处呢？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？黄念祖居士跟我们说， 完全是仗着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神通愿力加持，所以他得的是大乘不共的通力，权教小乘怎样比都比不上，这个就是报德不是修德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。 好似一个人投胎到帝王家，生落嚟就是太子，将来就是皇位继承人，咁冇说话讲，佢系报德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亦系咁。 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自通，若不识之，益那由他百千佛刹，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 第九，他心通圆，读呢一段就更加惊啦。千变仲有言语动作，呢度系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佢哋都知道呢个系真噶，唔系假噶。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哋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土，大本小本都讲得好清楚。《花严经》里面讲二十重花状世界，娑婆和极乐同在第十三层，好像二十层的大楼， 娑婆世界和西方世界同在一层，距离很近。这个地方讲益那由他百千佛刹，我们至十万亿佛刹算什么？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，你想想，他们都知道正业要怎样修呢？ 心静则土静，心不清静不能往生，身不清静不紧要，是不碍事的，因为往生不是身去，是心去。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，身清静心不一定清静，心清静身一定清静。为什么呢？依步随住正步转，哪有不清静的道理？心要怎样至清静？有妄想就不清静。什么是妄想？我在这个地方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地跟各位同修讲，不想阿弥陀佛就全部是妄想，如何得清静？为什么不肯念佛要打妄想？这个就是业障。知道业障重，日日希望消除业障，我们要问怎样消呢？念佛就消晒，不念佛业障又现行。观经直指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慈云灌顶佛师作的，他是清朝乾隆时代的人，在佛教史上亦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。他在著作里面讲， 所有一切经论法门都消灭不到的业障，这句阿弥陀佛能够消。 这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，古德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一句佛号就是自己的本觉，能念之心是此觉，念佛即是此觉合本觉，觉就不迷， 障是迷。所以我们至真正明白，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正念。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正念，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正语，离开阿弥陀佛就是妄想，就是业障。 不单止业障起现行，还要继续不断再造业，那怎得了啊？你如果能将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的捉住捉紧，好多人念三年如知时至，企住往生，坐住往生，佛来接引，三年时间不长，这样往生品位绝对不低。品位低怎能不病呢？如知时至，企住走，决定不是中下辈往生，至少中上品往生，三年就成功，怎成功的呢？业障都消了。 我们今天虽然念佛念经，还是勾心斗角，还是张家长李家短，是非人我，贪嗔痴慢，这个就是造业了。 西方世界人看见了，你不能往生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在这里念，都去不到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口里面念佛，心里面计较，一行都放不低，这些是你一生念佛不能往生的原因，等来生再讲。 来生是不是能够得人身？是不是能够再遇到念佛法缘呢？那就不太可靠了，不知道要到哪一生才会再得人身，再遇到好像今天这样的善缘。 我们过去生中好像这样的机会，不知道错过几多次，如果没有错过，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，边度仲会坐喺呢度？呢个系生生世世将机会错过，点错过嘅呢？就系念佛仲喺度打妄想，生活中仲有是非人我。